京。Will happen in Beijing。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适合滑冰滑雪的优美的舞曲，体会自然的冰上之美。那说到这里呢，可能你首先就会想到耳边的这一首。这就是瓦尔特贝尔的溜冰圆舞曲。 提到圆舞曲，当然不能绕开就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他的作品呢几乎成为了这种音乐题材的代名词，而且每年的元旦呢、新年呢，全世界的古典音乐爱好者的目光都会聚焦到奥地利他们的金色大厅。那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施特劳斯家族他们的美妙的旋律，首先聆听的也是被称为奥地利他的第二国歌之称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那此刻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听不腻的施特劳斯，其实也非常适合在溜冰、滑冰、滑雪的时候来听。 奏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就好像用自己的母语在说话一样，每一位音乐家都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音乐的呼吸。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这依旧是来自于施特劳斯家族他们的南国玫瑰圆舞曲，就在耳边。那种三拍子的舞曲，流畅的运行，所以呢非常适合踏上那种光滑清澈的冰面。

优美的圆舞曲伴着这样的音乐去滑冰去滑雪。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是挺适合在滑冰滑雪的时候来聆听的。有人会说还没到冬天呢，想去滑雪，其实也可以到商场的室内的冰场去体会一下那种三九四九冰上走那种自然的冰上之美。好，那下半时段呢，从哪一首开始呢？来听耳边这一首。上半时段听了挺多施特劳斯家族他们的圆舞曲，现在我们从这里开始。是由韦伯来创作的妖舞，很著名的。那这首作品呢，也是有一个先河，因为这是在正式的很音乐作品当中采用圆舞曲的最早的一例，而且呢也还是很华丽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大提琴，它其实要代表的其实是妖舞者初次出现，彬彬有礼，温和热情，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的男士向女舞伴发出了邀请，之后呢，就会有轻松的、典雅的旋律出现了。 Thank you. 施特劳斯舞曲不仅仅有施特劳斯家族的，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作曲家，他们也有非常优秀的这种圆舞曲，像耳边听到的韦伯的幺舞，还有呢就是柴可夫斯基，他的哪一首你现在会马上浮现在脑海当中吗？就是来自于他的芭蕾舞剧《活到家子》当中的《花枝》圆舞曲，也是经常在音乐会当中单独上演的经典之作。而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呢，也是特别适合在滑冰的时候伴奏的。 Thank you. 施特劳斯家族当然是有王者地位的，但是呢还有一位，也就是约瑟夫兰娜。其实他的很多圆舞曲在当时也非常非常的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约瑟夫兰娜的圆舞曲。叮叮咚咚的，这也是很适合在溜冰的时候来选用的。不仅仅是三拍子两拍子同样可以跳出耳边那种火热的舞。好了，继续吧，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又回到了瓦尔德推贝尔他的溜冰圆舞曲。当你踏上光滑清澈的冰面，在悠扬动人的旋律当中滑出流水般轻盈的舞步，这就是晶莹的冰雪世界带给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今天呢我们特别聆听的就是可以伴着这样的音乐去滑冰去滑雪。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